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在7月8号到14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消息报、独立电视台、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伊朗新闻电视台、巴西的地球报、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报道了纪念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音乐舞蹈综合演出在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举行的消息。俄罗斯的俄罗斯新闻社、国际文传电讯社、消息报、俄罗斯报、俄罗斯24电视台、独立电视台、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几内亚全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祝贺宴会在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举行的消息。俄罗斯的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报、莫斯科共青报、明天报、星球电视台、莫斯科回音广播电台、卫星广播电台、波罗的海网讯社、俄罗斯新闻网讯社、网络杂志雷姆区区、莫斯科爱国者网和蒙古通讯社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同贡献于成功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的消息和他向贡献于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全体成员授予党和国家表彰的消息。俄罗斯塔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分别报道了上述消息全文或摘要。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